些笑，那些伪装潇洒，某一天某一刻会慢慢蒸发。爱你的每一句话，放心中让祝福来表达。哦，希望当你遇见了他，笔记是带着我的牵挂。 一首《蓝莲花》刷破音域极限，风光夺冠，一段大刀阔斧的改编，融入层层叠叠的连式唱法，唱到破茧而出，又是恰到好处，让人看到一朵蓝莲花盛放的模样，心灵都为之沉醉。一起来听到来自林忆莲《蓝莲花》。 穿过幽暗的岁月，也曾感到彷徨，当你低头的瞬间，才发觉脚下的路，心中的自由的世界如此的清澈高远，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为什么

存在在你之外。 林忆莲的声音精妙的犹如乐器，声线细致到头皮发麻，一首多得她值得回味千百遍。感谢莲女神带来这场2017年最养耳最振心的粤语之声，一起来听到多得她。 无论现实或是做梦，都给她秒匆匆，从来没发觉她的呼吸粗重和变得多准。误信了我，若这情缠随便也感动，并未知道爱也可以完全麻木放纵。多得他给我勇气，真的要多得他，去使我懂得每一个故事结尾无非别离，总是别离。失去他先知我也可不需要，那被划破空也不心虚。我最初天天只等他将体温推去我寒夜，但是我太怕冷，要靠爱侣输出暖意。谁料到今天只得一个，仍然可以生活。若是感到四处太冷漠，穿上我的冬衣，我最初找紧他。从来不爱自由，能让我永远地拥有，已觉真的富有。哪料这日抹掉眼泪，也要救我的手。即使他已爱我多久，仍会高飞远走。啊啦啦使我懂得每一个故事结尾无非别离，总是别离。

这杯将去红甲装，只剩昨天的牧场，不见芬芳的再不见面你的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 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 Ordinary, no, really don't think so. Not in love this.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 It had to be you. 一切只有音乐。 It had to be you. 音乐旅途。 Please close your eyes. 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With every thought you think.Come on and dance with me. Yeah. Slow. Slippery than dance my body. 一身英气的反串吸烟装，一支利索飒爽的爵士舞蹈，林忆莲用极致的视听盛宴来诠释巨星风采。这是纪念哥哥张国荣最好的方式，就是唱他的歌。14年，让我们继续宠爱张国荣。 是你今晚欣赏凭着游魂来代替梦，寻找新鲜刺激，寻找一晚的背叛。当我请你归家，而没留下来伴着你玩，全因心中意知，无根的一晚不会解闷。潮流轻，多花款，谁都贪欢。潮流轻，将不羁当作心机本，但我厌倦，在某天已拒绝再换。Come on and dance with me. Come on and dance with me. Dance with me. Dance with me. Dance with m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潮流轻，多花款，谁都贪欢。潮流轻，将不羁当作心机本，但我厌倦，在某天已拒绝再换。谁都贪欢 ，Oh baby， 将不羁当作心机本，但我厌倦，在某天已拒绝再换。